就是拥抱，是很温暖的一个举动吧。我觉得无论在任何场合，都是特别好的一个行为吧。 说起来拥抱，我也觉得它是表达亲密关系、传递温暖的最佳方式。我很渴望被拥抱，也想拥抱亲密的人。我在教你让我羞于表达感情。刚开始和女朋友拥抱也是在周围没有人的时候，后来就慢慢的放开了。每次分别时都要用拥抱做为告别，拥抱让我们的身体和心灵有了零距离接触，可以表达强烈的惜别之情。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，我是主持人浩洋。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，你喜欢拥抱吗？你经常给予或者得到拥抱吗？拥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有什么作用？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。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，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小九的网友。恋人之间的感情怎么样，从日常的小动作中就能看得出来。在他拥抱你的姿势里，就藏着他爱你的方式。记得有一次在机场候机楼外，看到一对情侣在深情相拥，男孩把女孩抱在怀里，女孩的手环抱住男孩的腰，头埋在男孩的肩上，两个人没有说话也不动，时间好像在那一瞬间停滞了。他们一定爱得很深，所以才会在最后的离别时刻这么的依依不舍。机场和车站除了见证离别，也在见证着无数的重逢。很久没见面的情侣见到彼此之后，第一个动作就是给对方一个大大的拥抱。即便不是面临久别或者重逢，不少伴侣也会经常拥抱彼此，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在乎。他对你的眷恋和深爱不需要任何语言，从深深的拥抱里就可以体现出来。他抱住你长时间不想松开，说明他越想珍惜你在他身边的每分每秒。他抱你越紧，甚至恨不得把你揉进身体里，说明你已经住进了他的心里。每个女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小女孩，期盼有个能够保护她的男人出现，把她宠成小公主。在婚礼上，我们经常见到新郎这样抱新娘，因为在那一天，每个女人都是最美的公主。如果一个男人在生活中也愿意这样抱你，那么恭喜你，他真的很宠你。如果你涉世未深，他愿意带你看遍人间繁华。如果你历尽沧桑，他愿意带你去做旋转木马。在你开心的时候，他愿意和你一起分享。在你孤独和疲惫的时候，仍然想靠近你，给你最贴心的安慰。当一个女人遇到一个好男人，一辈子不需要太成熟。相反，当一个女人越来越坚强，越来越成熟的时候，说明她没有真正遇到一个好男人。不管你的实际年龄是17岁、27岁或者37岁，疼你的人愿意一直呵护着你， 让你幸福的像个孩子。如果一个男人喜欢从背后抱你，说明他非常想要保护你，给你安全感，希望成为你的依靠。如果他喜欢从背后环抱住你的腰，然后把头放在你的肩上，用自己的胡茬轻轻蹭你的脸，这说明他对你非常依恋，希望你能够永远陪伴在他身边。我们看不到背后的状况，往往对身后的东西也最没有安全感。但如果他从背后抱你的时候，你感觉到的是安全和舒服，说明你们之间已经彼此信任。背后的拥抱也说明了对方比较理性，注重和你在精神上的交流，所以你们很可能是一对三观契合的灵魂伴侣。在争吵的时候，伤人的话还没说出口，他一把把你拉进怀里，任凭你怎么挣扎，他都不会放手。这个时候，相信你的所有怒气都会在这样所谓霸气的拥抱里慢慢消失，只想在他温暖的怀抱里多待一会儿。这样抱你的男人最懂，能拥抱的时候不要争吵，能牵手的时候就不要放开，珍惜感情，舍不得惹你生气。也许他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大男子主义，但是一点也不讨厌，因为在他的心目当中，男人就应该保护女人，不能在任何情况下欺负女人。两个人关系好不好，就看他们平时在一起走路的状态就知道。有的情侣在一起的时候，男人自顾自地在前面走，一点也不管女人有没有跟上。很明显，在这段感情里，男人一直很自我，女人却一直在追赶和迁就对方，从来没有平等过。真正关系好的情侣，男人却愿意主动等着女人，和他走路的频率一致，还喜欢从侧面用一只手搂住女人的肩，或者抱住她的腰。在男人看来，你就在他的臂弯里，当路上有车或者遇到什么突发危险状况的时候，他能够马上保护你。愿意这样抱你的男人，既尊重你的意见，愿意在生活中和你平等交流，同时还愿意给你最温暖贴心的保护。一个人爱不爱你，身体的感觉骗不了你。如果他给你的只是浅浅的拥抱，很有可能是因为你们在一起的时间还不长，还没有完全了解彼此，也没有走进彼此的心。因为这样的拥抱带有一定的礼貌成分，就像是一种礼节性的问候。但如果他曾经热情地拥抱你，现在给你的拥抱却让你觉得有一点敷衍，有一点疏离，那么很可能是你们的感情在慢慢变淡。他的身体本能的不想跟你有亲密的接触，这时候如果他的眼睛不再含情脉脉看着你，而是四处躲藏，始终不敢回应你的目光，也许就真的需要引起注意，需要及时发现你们的感情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。一个男人怎么爱你，就会怎么抱你。真正爱你的人，一定会让你从细节里感受到他给你的温暖和呵护。晚上好，还未进入梦乡的你，这里是今夜思雨时，

女孩很生气，头也不回地往前走。男孩一直追着哄女孩，最后到女孩家楼下，女孩转身对男孩说：“抱。”男孩开心地把女孩拥入怀抱，之后女孩也不再生气。如果说每个女人都是天使，那么恋爱里的女人一定是最美的那种。她们因为喜欢你而变得丰盈，变得温暖，甚至变得温柔，也不失那么点倔强。小孩子谈恋爱才整天想着风花雪月，大人恋爱就是互相拥抱，温暖彼此。恋人之间的一个适时温暖的拥抱，简直是催发荷尔蒙的迸发，加温出一个漫长柔软的爱。不需要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，就想要你抱抱我。当一个女孩开始向你撒娇，变得矫情做作的时候，也正是她需要你的表现。不要觉得哄一个女孩很难，当你不由分说把她抱在怀里，才是她想要的安全感。你的一个拥抱就能让她构想出无数种可能的美好未来，而每一种可能的温存的甜蜜和期待，都因为有你的陪伴。所以当你没有打算和这个女孩走到一起的时候，不要轻易地抱她。对于情窦初开的小姑娘，她就会飞蛾扑火地认为那就是爱了。每个女人都希望你能给她一时的拥抱，也能给她一世的温暖。讲到曾经认识的一个很漂亮的姑娘，知性大方，性格又好，像她这样一定不会少了追求者。可她始终放不下前任，而她的前任也不是特别出色的人，当年在一起时甚至还会限制她和朋友一起出去的时间，对她的约束很多。后来分手的理由也是极其不负责任，将女孩伤得很深。我很不解，这个女孩为什么放不下这样的男生？你明明值得更好的呀。她告诉我说，分开这么久，其实感情也都淡了。不过因为偶尔还会记得，自己最需要的时候他曾给过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我被别人排挤，又冷又饿的时候，他总会出现，给我一个拥抱。我其实要的不多，哪怕他的爱成了我的束缚，只要我需要的时候，他能给我一个拥抱，就足够了。爱情里最在意的事情，其实就是我的爱，你是否需要？多少痴情的姑娘，因为你的一个拥抱，便认定了跟你一生流浪漂泊。我怕来不及，我要抱着你。像《东京爱情故事》里说，假如我忘记了那个人的背影，我会披荆斩棘地追上去，脚扭伤了就算跳着也要追。我知道错过有多痛，我不怕后悔，但我担心遗憾。因为有些东西是经不起等待的， 比如雨后的彩虹，夜半的昙花，还有此时此刻的你。你对我而言太珍贵了，珍贵到你在我身边的每一分钟我都当作最后一分钟去过，所以我才要马不停蹄地去拥抱你。爱情不过是一场相互驯服，他把指纹录进了你的手机，把密码与你共享，于是你的任何小动作都逃不过他的眼睛，也渐渐任何事情也都愿意和你一起分享。你和他互撩的阶段到凌晨深夜都可以，只要一旦在一起，他10点半就催着你睡觉，怕你熬夜也愿陪你熬夜。你的问候和拥抱，你的善良和体贴，你的一颦一笑都时时刻刻牵动着他的心。你不管有多少的小脾气，在他眼里都是可爱的小任性。你无论有多么幼稚和冲动，在他心里都是动容的小心思。希望你的所有束手无策都能被他紧抱着。晚上好，还未进入梦乡的你，这里是今夜思雨时，我是浩洋。人与人之间亲密的举动，拥抱一定不是第一位，但是对于表达感情或者传递温暖，很多人认为拥抱是最合适的。那么你喜欢拥抱吗？你经常给予或者得到拥抱吗？拥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有什么作用？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。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，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，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，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。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，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。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，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申小北的网友。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拥抱过一个人了？你又想被谁拥抱呢？早年看安妮宝贝的书，忘了哪一本书中有写过，她贪恋拥抱，若久不被拥抱，皮肤就会生病，肌肤饥渴症。那种饥渴症让他迫切渴望得到触摸安抚，精神也随之感到空虚低迷孤独。因为首次听到肌肤饥渴症这个名词，所以印象特别深。当时只觉得安妮宝贝矫情，因为她的文字一向晦涩。如今他结婚生子，文字也不再残酷血腥晦涩，而是转入温情佛学方面。每个人都在成长，安妮宝贝通过文字走过了那段孤独叛逆偏激缺爱的青春路， 如今有家有孩子的他，还会因为缺爱缺少拥抱而犯肌肤饥渴症吗？但愿不会。现在的医院在产妇生产的过程中，当小 baby 从温暖的母体被抱出来时，护士通常会第一时间将婴儿放在妈妈的怀里，让妈妈拥抱安抚她。当妈妈的手温柔地触摸和接触新生婴儿的皮肤时，她能迅速地通过这种触摸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善意和欢迎，从而建立安全感。而妈妈也会因此对婴儿感到更加的亲密。对于这件事情，我有很深的个人体会。当年孩子被抱出来时，小脑袋像个椭圆形的橄榄球，哇哇大哭。护士迅速地将他放在我的胸口，让我抱抱他，说这样能够建立起母子亲密度。他像只小青蛙似的趴在我的胸口，闭着眼睛哭。我两手轻轻地环住他，瞬间就止住了哭，偏着头，滴溜着两只小蝌蚪似的黑眼睛，看看我，又看看我，然后闭上眼睛，将脸贴在我的身上，安心地趴着。他通过和妈妈的拥抱连接对这个世界的感知，也通过这个拥抱初次感受来自妈妈深深的爱意。拥抱是最好的安抚剂，也是最深情的表达之一。陷入热恋中的男女喜欢拥抱，每天拥抱很多次，走路都是一前一后，环着腰甜蜜地拥着走。进入婚姻后，这种亲密度逐渐地减少，从不拥抱到不牵手，再到出门前后走，从两个人紧抱着睡到不抱着睡，到分被睡再到分房睡，都有。越来越少的亲密，越来越多的疏离，连接彼此的除了孩子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拥抱早已陌生，特意为之更显矫情。每个人都渴望拥抱，温情的拥抱，这个拥抱传递着我懂你，我爱你的信息。然而大家都假装不屑，不需要，谁都不愿轻易卸下坚强的面具，因为柔软羞于见人。即使在最亲近的人面前，我们也习惯了隐藏和伪装心底最真实的需求和感受。伪装让人孤独，却也让人感到安全。没有谁有勇气站在另一个人面前赤裸裸的一丝不挂，卸掉面具袒露真实的自己，和此没有本质的区别，不过是身体和思想上的区别，而后者更难为情。小娟和老公分房睡两年了，最初两人只是因为盖一床被，怕抢到被冷到孩子，就分被睡。然后觉得分被睡床太窄了，老公又爱打呼噜，小娟神经有些衰弱，一点声音就睡不好，白天工作量大，没有睡好，第二天又无法工作，从而发展到分房，老公睡主卧，她和孩子睡儿童房。当分房成为一种常态，她和老公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 像两个合租在同一屋檐下的房友。有时候老公过来找她，她的身体因为陌生不由自主地产生抗拒，两人之间的隔阂莫名地越来越深，话也越来越少。某天两人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，双方动手摔东西，噼里啪啦，你来我往，好不热闹。小娟崩溃地蹲下身痛哭，其老公沉默地站了好久，突然走过来拉起她，把她往怀里拥。她愤怒地挣脱，老公却更用力地往怀里拉，然后紧紧地抱住她。那一瞬间，所有的喧嚣都静止了，所有的破碎不堪似乎也愈合了。老公静静地抱住她良久，轻声地说了一声对不起，然后把她拉到沙发上坐下，倒了杯水放到她手里，转身去阳台拿扫把开始收拾残局。那天下午夫妻俩促膝长谈几个小时，多少年没有这样好好说过话了，所有的嫌隙在谈话中烟消云散。谈话结束，老公握着她的手再一次拥抱了她。当天晚上小娟就搬回了卧室，宁愿挤着睡，宁愿抢被子感冒，也绝不分被分床。拥抱是感情通过身体相互交流的过程，身体有记忆，影响于无形，却久远而深刻。常常被拥抱的人更温暖善良，更通透阳光。每一次回家，当我搂着外婆或者拥抱她时，她的神情总是十分享受和满足，非常的开心。拥抱无声胜有声，代表着需要和被需要。再多的语言都不及一个深情的拥抱，所有的委屈误解劳累不满都能够在拥抱中得以慰藉和释放。拥抱不为亲热，不是仪式，只是想要传递给对方懂得、需要、爱和依赖。你有多久没有拥抱和被拥抱了？你是否还记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，在什么时候？这里是今夜思雨时，晚安。 说着还没说的还很多，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，让人轻轻地唱着，淡淡地记着，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。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叫醒灰尘盒，然后我俩各自一端，望着大河弯弯，终于敢放胆，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。也许我们从未成熟，还没能笑得快要老了，尽管心里活着可还是那一个年轻人，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，无知的索求，羞耻与求救，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，越过深秋，虽然已白